我们从昨天的讲述中可以看到，犹太教啊，它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它的内容都可以找到他们之前的文明的那个版本。当然不排除犹太人是从其他文明中间学习了这些道德原则和律法。那么即使是原创呢，时间上也比其他文明要晚。犹太教圣经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它分为这个塔纳赫和塔木德两个部分。那么塔纳赫呢，它其实就是主要的部分，它有三个部分。它的第一部分呢，也就是它最主要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能够找到的就是基督教圣经旧约的前五经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摩西五经。它包括创世纪啊、出埃及啊、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个是最早的这个摩西五经。当然早期的时候这些经书不是分册的，不是分成什么什么这个记那个记，它后面的这些名字起名都很有意思，它是靠这一部分这个章节前面几个字把它起，就作为这个就单独成册吧，就编成了一个经书。早期呢它不是分册的，它是就是一整篇，它就是这个旧约摩西五经它就是一整篇，形成的时间其实也各不相同。如果你去问一个犹太教徒或者是一个基督徒谁是摩西五经的作者，他们一般都会说是就是摩西或者是他当时的那些族人。但是考古发现呢，这些文集形成的时间是不同的。最早的呢可能是到公元前930年，最晚的呢是公元前530年，所以这个就拉了有400年，最后才被编撰成这个摩西五经。摩西五经还有一个犹太教的名字叫托拉，中文翻译叫托拉，它英语就是 Torah， 它就这个希伯来文有很多后舌音很难发，那个音很难发。曾经被作为这个，就是这个托拉呀，曾经被作为犹大国的法律使用。以色列以前在所罗门王的时候，它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后来呢被分为北部叫以色列，南部叫犹大，当然耶路撒冷是在犹大。所以犹大实际上名气比以色列还大一点。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最早的这个经书啊，它是在公元前930年，而所罗门王呢是在公元前比这个要稍微早一点，所以说在所罗门王那个时候的话，应该还没有成文的摩西五经。还有一个就是塔木德，那么塔木德他主要是对塔纳赫的这个注释，正式的和主流的这个版本呢叫巴比伦塔木德。最早的或者最初的这个巴比伦塔木德的这个版本呢，都是在公元后500年才逐渐成型。那么这个汉谟拉比法典是什么时候啊？是公元前1800年，所以这个将近是比这个塔纳赫成型的最早的那个塔纳赫最早的那个经书应该叫耶和华文集，大概是耶和华集还是什么，反正是那个时候已经是公元前900年了，而汉谟拉比法典是公元前1800年，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大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呢，就是犹太教的圣经呢，主要是集中在关注犹太人这个部落或者犹太人这个群落自身。犹太教里面啊，它是不强调和其他民族的平等关系，实际上呢它是非常强调犹太人和外邦人是有区别的，非常强调这一点。它在这些痕迹你在 旧约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也有，你会看到很多处提到外邦人 Gentile 这个词、外邦人是和犹太人和那个这个上帝的选民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这个安息日啊，犹太人经常说安息日，安息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普通理解的这个公共假日吧，就比如说星期六星期天这个放假，劳动节中秋节放假，这些都在犹太人来讲都叫安息日。这里提一句，所谓三大宗教，犹太人认为的三大宗教，基督教、穆斯林和犹太教，他们的安息日是不同的。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基督教是每个星期天，我们叫周日 Sunday， 是这个休息日，是他的安息日。犹太人不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呢是每周六，而这个穆斯林呢是每周五这个是有点不一样的。好，那么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在安息日呢，犹太人是不允许工作的。但基督教以前也是这样，对吧？周日是不工作的。那么犹太人呢，是周六不允许工作，因为这一天是安息日。但是在这一天，如果你是为了救一个犹太人的生命而工作，那就没有问题，这可以破例。但是如果你是为了救外邦人，就不行啊！你救犹太人可以破例啊，安息日你也可以去救，你也可以去工作，比如说你是个医生或者你是一个护士。但是如果你是救外邦人，哎，不行。这个是记载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塔木德，就是对圣经的，对这个塔纳赫的注释里面，就是、专门提到这一点。在摩西五经的立位记中提到，爱你的邻人如爱你自己一样，邻人就是指你的邻居了。顺便说一句，这个诫命啊，这一条经文呢，在基督教的圣经，在新约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被认为叫是在耶稣弘扬的这个commandment， 就叫诫命吧，戒律吧，叫 greatest commandment， 是最伟大的一条戒律。这个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中都有描述，是这个基督教博爱的标志性的声明之一。哎，但是这句话不要高兴得太早，这句话根据犹太教的解读，其中的这个邻人，这个邻居叫 neighbor， 这个邻居只包含犹太人，而不包含外邦人。所以可以看出犹太教是非常在意这个内外有别的。但是到了基督教呢，这个就好得多了。基督教很多地方它是实际上更注重于外邦人这个我们后面讲到保罗的时候还会提到。摩西五经中间有大量的征服和屠杀其他民族的记录，比如说在生命记中提到的要完全摧毁这个赫地人迦南人，这些完全就是种族灭绝啊，这个是人类最早的，如果你把圣经当做一个历史书去看的话，它就是人类最早的种族灭绝的记录记载。这个种族灭绝的行为竟然是一种宗教责任啊！为什么说是宗教责任呢？是因为是上帝要你去杀的，不得不杀。只有到了基督教呢，这些旧约上的道德原则才开始变得适用于全人类。其实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分野恰恰就在这里，我们前面提到过，基督教的创始人之一就是保罗，他最大的功绩呢就是向外邦人传教，犹太教是只传内啊，不跟外邦人没关系的，跟你保罗，甚至有人认为啊，基督教真正的奠基人是保罗，而耶稣呢是传说当然这个观点并不是主流，主流上还是承认耶稣是存在的。保罗非常宽容，他在加拉太书中提到，外邦人呢不需要被要求去遵守摩西的律法，这个在当时的宗教环境里面来讲，应该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一个改革。 因为即使在新约里面，耶稣也讲过说，以前的律法一字一画都不能改变，就是说当时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视律法的这个严肃性的，包括现在的以色列的这个比较极端的犹太教徒，律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保罗讲就是说外邦人哎不一定要遵守，他主要是指什么呢？指割礼，就是说男性的婴儿就是在这个把包皮割掉一圈，这个叫割礼。他讲这个外邦人就算了。在保罗书信的加拉太书中，保罗说，不要分什么犹太人和外邦人啊，奴隶或者自由人，男人或者女人，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合一了。啊，这个是基督教的早期使徒保罗，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基督教奠基人之一的保罗的宗教观念。说起来比现在的一些极端的基督徒都要显得宽容，因为他讲男人或者女人不要分什么男人或者女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合一的。但是现在呢，反对同性恋的或者反对变性的这部分人里面有很多是现代的极端的基督徒，这个对比起来看很有意思。这里提到的加拉太人是谁呢？一般学术上认为他们就是古代的凯尔特人，这个是欧洲大陆早期生活的一群可以叫野蛮人吧，起码他们是在这个罗马人眼里他们属于野蛮人。后来呢，欧洲大陆上的凯尔特人基本上就被罗马人和日耳曼族的人给消灭了。但是呢，英伦三岛还保留了一些凯尔特的后裔，包括威尔士还是苏格兰，它有一些方言，它就是凯尔特语，还是被保留下来。篮球里面 NBA 里面那个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它就是指的就是凯尔特人，名声还不错。为什么呢？在历史上他们作战很勇敢。这个就是基督教。但是尤马尔赫拉利讲，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即使是基督教，他也不是第一个像就是以全人类作为对象来做道德布道的这样一个宗教。基督教教义本身也有不少，比如说像种族歧视啊、妇女歧视啊、同性恋歧视啊这样内容。相比之下呢，中国的儒教、道教，中国和印度的佛教，都在保罗和基督之前呢，就对人类进行了道德宣讲。儒教起码比基督教要早500年，对吧？佛教也是，佛教当犹太教还在杀动物进行这个祭祀的时候，佛教已经告诉我们应该爱惜所有的生命形式。所以呢，将人类道德的建立的过程归功于犹太教或者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哎，都是缺乏史实根据的。我们知道犹太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神教。那么犹太教是不是一神教的起源呢？有很多人这样认为，其实也不是。尤尔赫拉利讲，在公元前1350年，埃及的一个法老叫阿肯纳顿，这个人是第18王朝的一个法老，阿肯纳顿在埃及进行了一个一神教的推广。我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呢，因为我不熟悉这个阿肯纳顿，这个历史上这个事件叫做阿肯纳顿改革，但是我觉得他很难说他叫一神教的推广，因为阿肯纳顿改革只说了，就是埃及只能供奉太阳神，而并没有说太阳神是唯一的神，所以这个是有点区别的，但是这个没有关系。尤尔赫拉利还提到当时和犹太人住的不太远的一个民族叫摩亚人，这个摩亚人呢，他们也有一神教，所以很难说犹太教是一神教的起源。但是另一个问题啊，也许更为深刻，就是一神教就真的好吗？很难下这样的断言，说一神教真的能够提高人的道德。比如说你肯定不能讲说一个穆斯林的道德就肯定比印度教徒的道德更好，或者说基督徒的殖民者道德就比当地的土著那些异教徒要好，对吧？这个肯定你 不好下这样的断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一神教使得很多人呢非常的不宽容。一神教会导致宗教审判和宗教战争。多神教这方面的问题叫少得多。多神教呢，它能够接受不同的人信仰不同的神啊，比如说在中国有很多庙宇，你可以去拜观音，拜地藏，对吧？拜弥勒都没有问题。古代罗马几百个不同的神，很多不同的神庙，没有听说古代罗马有宗教战争，对吧？多神教基本上没有宗教战争。我听说的是只有西藏，西藏呢，它以前在，它实际上它有一个问题，它这个政教是不分的，所以你很难说它是宗教战争还是政权之间的这个争夺。它以前有红教啊、白教啊、黄教啊、花教啊，花教叫萨迦派是吧？但是和一神教还是没法比的。一神教认为自己的这个神、自己的上帝是唯一的，要求所有其他的人都要信服和崇拜我的这个信仰。所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迅速占领世界，它的这个扩张啊，伴随而来的都是一些军事和暴力的征服，比如说像十字军啊，吉哈的这个圣战呢、啊，宗教的裁判所呀，宗教的歧视啊等等。尤尔赫拉利这儿还对比了一下多神教的一些历史上的领导人。印度的孔雀王朝啊，最伟大的这个阿育王和罗马后期的基督徒皇帝啊，他做了一下这样一个对比。阿育王是印度孔雀王朝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君主，他自己呢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佛教徒。他在公元前250年的一个诏书中间说呢，说那些只想荣耀自己宗教、谴责他人信仰的人，只会伤害他们自己的宗教。宗教之间的交流是好的，一个人应该倾听和尊重他人的经文。这个是公元前250年阿育王的观点。但是500年之后，罗马皇帝呢就开始推行一神教，就是康斯坦丁和他的儿子，就是康斯坦丁二世，他们关闭了所有的非基督教的庙宇，惩罚一切这个异教徒。到了狄奥多西皇帝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罗马已经开始分裂了。狄奥多西应该是最后一个还能保持罗马统一的一个皇帝。他去世之后，他的两个儿子就把罗马分为了东罗马和西罗马。这个狄奥多西呢，他颁布了一个叫狄奥多西令，他宣布这个除了基督教和犹太教以外，一切宗教非法。其实犹太教呢，它合法，但是你要实践犹太教呢，也有很多限制。所以基督教实际上是一枝独大，所以从根本上就断绝了古代的这个罗马的这个朱比特，诸神的这个崇拜啊，这个古代的宗教就没有了，就灭绝了，当然奥运会也没有了。所以一神教本身呢，它只能够独立存在，它很难去和其他的信仰或者其他不同观念共存，因为它始终有这样一个心结，就是世界上没有其他的神，只有我的神才是真的，才是唯一的。这个从根本上就让人没有办法去起码是在信仰这个问题上没有办法进行交流，没有办法进行相互合作。现在现实世界中间呢，比较唯一可行的方案呢，就是回避啊。如果两个一神教的人，两个不同的各自都是一神教的人，在一般情况下呢，你们可以做好朋友，但是呢，需要相互避免谈论到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个是现实中间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在西方社会里，一般情况下大家都避免去谈各自的宗教，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当然我们现在还是看到一些进步，一些曙光。一些自由派的这个基督徒啊，他倾向于认为，就是说 自己的宗教不是什么选民，不是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是自己的一个选择。他们并不狂热的相信说自己的选择就一定是对的或者是唯一的，他们倾向于认为呢，神是存在的，但是呢，他可能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启示，就是说他对我启示为基督教，他对比如说佛教徒启示为佛教，对穆斯林启示为真主安拉，所以没有什么异教徒，只有蒙受不同启示的人，这个也许是一种新的解决的道路。